活动当天几十款新车将集体亮相，各种优惠政策火爆来袭，欢迎各位听众莅临现场并领取精美礼品。 这一个月有一个人坐于闸巷外望门窗，两手奏着吉他歌唱，脚边一只破旧皮箱。这一个夜那一个人眼光里面藏着回想，吉他先唱渗出了愁，歌声带亮他一再唱，为何仍然未挂漆黑的空间，为何常常一个夜我一个人凑巧过路，提着皮箱我心已倦，却奔向前跟他去唱，跟他去唱。

像思念舞，飞中千里山，天边归雁披残霞，相关在何方？风沙飞不去云彩，